半升6.7，药明生物120.4升6毫，小米集团25蚊升1.5毫。友邦保险92.95跌9.5毫，比亚迪股份263.4升2蚊。吉利汽车28.1系升1.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09.62，瑞士法郎0.912，加元1.262，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港金系报16,8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2.11美元，卖出价1,81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1，跌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陈浩源，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我想点是郑秀文小姐的输得漂亮。其实自己是不需要太过理会别人的眼光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自己发挥得最好。所以希望大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好，都是透过这首歌可以带到一些意思给大家。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国剧830，号手就位。 今个星期号手就位进入结局篇，欧阳俊考到入军校，下一步就系要同爸爸修补关系，夏珏又会点样帮佢呢？ 冇所谓解唔开嘅结，唔好永无止境咁将件事拖延落去。当你无能为力嘅时候，你已经后悔莫及。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精拎一点疫苗专线，逢星期二有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即场解答有关接种新冠疫苗疑问。 听众如果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 或者留意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你认识疫苗是与非。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呢，跟大家讲的话题呢，就讲下这个历史学家余英时的一生。余英时呢，就在今年的8月1日在睡梦中去世。今天是8月31日，即是未够一个月的。现在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跟他来做一个可以講係蓋棺定論啊，咁啊好難做嘅，因為當事人咧就係當代嘅人咧，一定一講咧就好多是非嘅，好多有啊，有啲佢嘅 fans 啊，有啲佢嘅敵人，有啲各方面咧每個人個評價都唔同。咁我哋希望盡量中肯啦， 即係話你一個人咧就人無完人嘅。咁啊，想我請埋兩位嘉賓咧，其實都兩位嘉賓都好客觀，我認為嚇，一位係岑念英教授，一位係洪清田博士啊。講余英時咧，其實都好 controversial 係咪啊？洪清田 係啊，係啊， 係啊。 是啊、尤其是即係喺實際現實政治問題上邊咧，係、 啊、 兩岸關係啊，對香港問題啊， 啊 中西之間嗰個政局啊，各方面都好，佢好鮮明嘅態度同埋立場嘅。 啊，唔係，如果你講，因為如果你純粹係講學術咧，而家我哋講話余英時，應該係我嘅大師兄啊。即係可以講係我大師兄， 新亞嗰度， 新亞嗰度啊，都係岑念英嘅大師兄係嘛？ 佢第一位新亞嘛， 係啊，咁啊，所以都係大師兄。咁啊，我哋咧就話，我哋講佢咧，就其實嗰啲都係即係人無完人。咁、 嗯、 咧，但係如果你純粹講，佢係應該可以叫做文化界或者學術界嘅泰斗。咁啲海內外都公認噶啦， 世界級噶啦， 世界級。即、嗯、係如果你從學術文化方面講咧。就應該就係可以肯定啦，但係一涉及到現實嘅政治，咁啊依個涉及到一啲政治現實嘅政治問題，咁你變咗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見解，學術冇問題係嘛？咁、嗯、啊，其實阿岑教授，你覺得余英時佢其實已經超越咗同阿錢穆先生都係一個唔同嘅範疇喎，佢嘅研究。 我講得佢咧就我自己感覺咧，佢好多時啊，喺同阿錢夫子啊，好似距離越嚟越遠啫。 距離越嚟越遠， 即係佢哋照常咧，以前咧佢誒即係錢夫子收佢為徒嘅時候咧，好努力噶。阿余英時自己講，佢寫文章自己講話。佢又面試接見佢，甚至誒試卷都係一手一腳自己做嘅，即係自己都不假手於人，咁啊直至到錄取佢一條龍咁做曬，我諗咧好絕少有個咁嘅學生有咁嘅榮譽嘅，係嘛？ 但佢應該咧嗱，佢其實跟阿錢夫子都唔係好耐，因為我睇翻個記錄咧，佢1950至52年，其實兩年嘅啫。因為佢係插班生嚟嘅，因為佢以前喺 燕 大學 歷史 系啊嘛， 讀咗年半， 即係話佢唔係話好似中學生，例如佢已經喺燕大學歷史系讀緊㗎啦。咁所以佢變咗係讀兩年，所以我覺得咧就話我哋成日講話佢係錢夫子嘅首徒啦。其實我覺得佢真正嘅學問研究咧，可能應該去咗美國之後，嗰時佢係跟楊聯星，楊聯星就係跟住，仲有咧就係費正清嗰時喺哈佛大學啊，佢哋嗰度咧可能對佢影響仲大。 但我覺得佢嘅根底咧就喺燕大同埋喺新亞嗰邊打好咗噶啦。基本上咧後邊嗰啲嘢咧就係前嗰幾年咧喺燕大同埋新亞嗰陣時咧。已經鋪定曬嗰個格局噶啦，我 冇錯冇錯、哦、所以你睇佢篇博士論文咧，睇唔到佢後期，因為佢後來變咗研究中國嘅思想史、文化史，佢唔係好似其他嘅錢大師嘅錢夫子嘅弟子咁樣，係好多研究斷代史， 或者係哲學 啊哲學，佢又變咗係思想史、文化史。咁但係佢個博士論文咧，係寫叫東漢嘅生死觀，你諗唔到嘅。佢後來寫嗰啲全部都係講即係中國嘅知識分子嘅歷史啊，各方面係嗰方面嘅發展。但係佢如果博士論文就東漢嘅生死觀。 但係佢即使講哲學咧，同個歷史、生活、社會咧結合得好好嘅，即係呢個係一個特色嚟嘅。 係，所以佢可以寫《紅樓夢》，可以寫呢個係氏族嘅歷史啊，各方面啊，講天人合一呢啲係哲學嘢嚟嘅。啊，佢有一本，其實佢有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我認為咧，就1976年出版嗰本叫《歷史與思想》。 嗯， 嗰本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佢嗰、那個學術生命嘅一個里程碑嚟。 其實佢係結合咗史學、哲學同埋文學。我覺得啲以 文史哲 基本上係即係最傳統嗰種咁嘅 知識分子嘅格局 嘅格局嚇、啊。文史尤其是文學嗰度咧，其實我認為咧。 甚至咧認為咧佢係喺文學帶住佢嗰個哲學同埋詩學去行嘅。 係， 我會咁睇。 即係其實個細胞係文學細胞。 係，我認為，啊、但呢樣嘢好少人講嘅，即係講院士好少。 唔係你有文學細胞，未寫發表文章嘅時候，變有感，又已經不足有感情咯。 佢嗰個想像。同佢個思路，同埋嗰個不足，我成日佢認為咧，成係 北風好做梁啟超。 梁啟超之後，梁啟超之後， 即係因為其他歷史學家唔及佢，因為佢寫出嚟嘅文章咧，其實係好有文學嘅意味喺度。 我認為係文學做嗰個脈絡同埋嗰個根底嘅。 我啊覺得佢咧就點咧？傳統嗰啲文學家嗰啲佢比較少嘅，即係你提唐宋百家咁樣。啊，柳宗元啊、韓愈啊、蘇東坡啊、蘇洵啊嗰啲，即係嗰啲論證啊，啊佢係比較少接觸嘅，我覺得佢。 哦，咁唔係唔妥，因為嗰啲就係即係寫叫做散文家咩三蘇嗰啲，阿余英時佢變咗係個即係寫論文嘅，佢論文400多篇，著作有59本，都唔簡單㗎。 梗係難啦、啊！老實講， 即係叫著作等身啊！ 即係院士呢啲所謂功能性嘅文體，唔係創作性嘅文學。 係， 即係佢文學呢邊咧，唔係創作性嗰邊嘅，而係一種功能性嘅論述式嘅史學、哲學同埋嗰個文學，幾個因素夾埋，幾個元素夾埋。 所以佢嘅書咧都好好。 佢研究歷史咧，後來咧就我又佢越嚟越強調西方嘅方法。但西方嘅方法咧，同埋譬如我哋中國傳統所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嗰啲，即係韓愈所講嗰個道統咧、就並不一致嘅。即係你柳宗元啊，譬如《論封建》啊，柳宗元啊。那篇文章的確是 很有價值的，是不是？封建非聖人之意也，世也。這兩句說話，即是說柳宗元能夠看得出封建制度，尤其是我們在民國之後五四時代，無論共產黨也好，國民黨也好，胡適那些新派的史學家一開口咧，講封建嗰兩個字咧，深惡痛絕噶嘛，係咪啊？但係其實封建呢樣嘢咧，如果係你係睇下柳宗元嘅文章，係蘇適嘅又有封建論嘅，睇下佢哋即係封建係一種時勢所造成嘅，唔係孔子提出嚟，周公係推行封建，但係周公後來咧。我覺得封建呢樣嘢咧係有分開封建意識同埋封建嘅智慧。意識咧就點咧？人所共有嘅，你同我都會有嘅啫。你係喜歡根據你嘅血緣同埋你嘅交情去分配你嘅，即係你嘅用你啊，或者你睇你嘅功勞啊嗰啲咧，就係封建意識。但後來周公因為他一兄一弟都作反嘛，所以周公後來咧諗到封建智慧出嚟。封建智慧有兩樣嘢好了不起嘅就係點咧？一個咧就係、封建智慧，一個係呢個大義滅親，一個咧禮賢下士。所以如果你能夠實行封建制度的時候，懂得大義滅親和禮賢下士，你的政治的壽命呢，那朝代的政治壽命呢又可以長的。 我們又講回這個余英時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呢，我就說他有一樣東西特色，剛才洪清田都提過了，就說他是怎樣說呢？他有一個很鮮明的旗幟，就不身反共，這個是很清晰的， 是啊， 不身反共。但是我現在做一個當一個人離了世，我做個分析，我覺得呢就說 可唔可以有個可能性，佢反共反得咁犀利嘅時候咧，係會唔會因為佢童年時期佢係安徽人啊嘛？佢安徽人嘅時候，佢童年時期喺安徽經歷嗰個叫做新四軍嘅高敬亭嘅事件。 佢自傳入邊有講過呢段。 係啊，高敬亭事件，我見到啲人咧話，好多啲鄉民俾高敬亭嘅部下咧，即係殺死啊嘛。所以令到佢童年有個陰影。咁所以如果你用個弗洛伊德嘅心理學分析嚟講咧，呢個童年時期嗰種咁樣嘅噩夢咧，其實可以喺佢度咧成為一個反共嘅情節。 嗰件事咧就即係如果講詳細少少咧，就係佢去喺屋企嗰度咧，同一個牧師嗌交。係個牧師咧就見到啲咁嘅慘況咧，就翻嚟屋企同佢哋。即係喺大家傾偈咁樣，咁啊袁英時咧就話唔係，你係造謠，冇嘅。佢相信嗰啲嘢咧，咁話嗰個牧師咧造謠， 係 咁樣就即係後屘佢諗翻呢段事時候咧，佢就即係我一世都會記住呢啲。係 啦，有個惡夢喺佢心嗰度，即係話嗰個好難抹去嘅。 即係佢曾經進入。 就係咯。 進入個社會主義啊，或者共產主義啊，或者革命啊，或者思想社會改造嗰個咁嘅潮流入邊，咁佢自傳入邊講到嗰個成個國家係成個社會係咁嘅潮流入邊，佢跟咗，係咁後屘出翻嚟，咁於是乎咧就成世會咁啦。係 咯， 佢説話就好極端啊，即係話認為咧，今時今日咧，現代無中國， 哦係 係 係嘛，甚至咧佢又。好自負自己點咧？我余英時去到邊度，邊度就係中國。係 啊，佢講過 呢兩句説話咧，我覺得咧呢兩句説話咧係點咧？相當於胡適嗰句啊，即係話 屯門西化。 屯門西化啊！呢啲説話咧都係一言喪幫嘅説話。 嗯 啊，即係根本係冇嘢可以幫你論證到嘅。 我呢個係個人嘅立場問題㗎啦，個人嗰個存在意識。同埋嗰個存在立場嘅問題㗎啦，呢啲冇得拗嘅，呢啲冇得。 即係唔係拗啊？即係事論事實而論，你根本咧冇啫。你做學問咧，啊，你如果研究歷史咧，一定要有證據㗎嘛。 係， 係嘛？ 嗯。 同埋咧，我哋中國講歷史點咧都係知古鑑今，知古鑑今問人，譬如你論證，你主張乜嘢政策啊？邊個朝代乜嘢政策？你是否？高招咧就睇你日頭嘅效果嘅。 咁、哦、所以呢度咧，我就有個我唔知道，或者問請教下呢個洪清田啊點睇啦？因為余英時咧對中國嗰個感覺啊咁鬼惡劣，就其實佢翻過中國嘅，佢出咗嚟之後去 黑。唔係，你要講清楚，佢唔係對中國惡劣。 系共产党恶劣，系共产。 佢对中国充满温情同埋敬意嘅呢样。 到共产党恶劣， 同新而家前目一样。 但系佢系对而家嘅中国大陆咧，佢1978年咧，佢系同班汉学家系翻过大陆嘅。 系78年嗰阵。 1978年嗰阵，呢个就是、我哋讲78年改革开放开始啊。咁但系个1978年翻嚟，翻咗嚟之后咧，佢就话哇喺里边，即系根本唔系人住嘅地方。根本就又完全又專制又各方面支持處理，咁但係咧，所以佢已差唔多7、8年去完中國之後咧，佢翻嚟已經決定，我以後都唔去噶啦。呢啲唔啲地方唔知係佢唔承認嗰個地方係中國，因為一個出去。但係問題咧，以我自己嚟講咧嗱，改革開放開始，我1978年我就去深圳，以前唔俾去啊嘛，嗰時一片荒蕪嘅。1979年咧，我係第一次去廣州。咁然後1980年咧，我就去上海。咁啊，然後呢三年我所帶個中國咧，其實咧已經係唔同曬，因為1980年我去完上海之後咧，我到1995年15年之後，我係第二次去上海。1995年我第二次上海嘅時候，喺上海啲人就同我講：，哇，唔係啊嘛，你15年後先至翻嚟上海，你知唔知個上海而家咧係個個禮拜都唔同？哎、即係個個禮拜都變嘅，嗰時啱啱正係朱鎔基嗰時正在開發緊浦東，1995年嗰陣啊，咁我嗰時喺上海，即係即係發覺就係15年之後嘅上海完全唔同咗。然後咧，到咗2002年，我係第三次去上海，當時其實上海啲人就同我講，佢話而家上海唔係個個禮拜變，係日日變。所以你見到咧，1989年民運之後，而家我哋講啊。 於是嗰時鬧到死啊！天安門事件啊，鬧死！1989年自民為之後咧，阿鄧小平就話可能佢知道自己做錯得唔啱，佢就話要將經濟搞上去。經過依30多年嚟嘅中國嘅改革開放咧，其實有翻天覆地嘅變化。 其實咧，如果你睇下鄧小平78年上台，阿盧志佢死嘅時候咧，進步得好犀利。如果你睇埋死咗之後，即是说40年里头的中国的进步、啊、尤其是你看看它的航拍、啊、即是航拍出来的那些地方、啊啊、以前是沙漠、啊、现在可以种很多、啊、植物、啊、甚至生果、啊、诸如此类那些是吧，简直就是你全世界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地方进步得这么快，我够胆讲这句话。 所以余英时你说学历史，歷史咧搞研究歷史，歷史啊講實證嘅，尤其 照計就唔應該係咁。 你睇點都點厭惡啊，點反啊？ 冇錯啦， 冇所謂，反唔緊要，但係翻嚟睇下，睇下咧，你發覺到個感官係唔同咗。 照常理咧，嗱講即係講人與人之間咧就有不同嘅乜嘢啊？啊，其實如果你係一個客觀嘅歷史學家咧。你不應該咁武斷、咁主觀嘅、啊，你上去看下，的的確確有嘢你看噶嘛，係嘛？即係唔係話得個口講噶嘛，係嘛？唔係毛澤東嘅時代，啊一某十萬斤嗰啲啊嘛，係咪啊？你而家啊有曬數據，係嘛？ 咁你睇咗咧，可能嗰個睇又有兩個人咧，即係佢翻咗去睇咗來往咗咧，佢嗰、那個。個腔調都變咗，唔知阿洪清田同唔同意？一個就是李敖，李敖翻大陸咧，佢好多嘢改咗嘅，睇咗之後啊。另一個係余光中，我覺得佢兩個。 李敖啊，我認為咧，佢俾國民黨逼去台灣，佢一世人就憎國民黨嘅啦。 係。 咁一世人咧向往即係大陸，不過嗰段時間咧長期喺台灣就唔可以咁講，所以佢後屘翻去。中國，然之後睇翻到大陸嗰啲嘢咧，其實係翻翻去個童年嗰陣時嘅嘢，冇乜改點改變。啊，頭先講到已經是70年代尾同80年代、90年代呢段時間唔肯翻去嗰啲咁嘢啦。我嘅睇法係咁樣，喺呢段時間入邊咧，呢20-30年，佢同大陸嗰啲知識分子，尤其是改革派嗰啲，好多好多聯繫，好多好多接觸。譬如郭兆光咁啦，去美國嗰度即係幫佢，即係做咗老友。喺呢幾十年入邊咧，佢唔係唔接觸中國，佢唔係唔了解中國，佢唔係唔理中國，佢係非常之關注同埋參與介入中國。佢啲書幾十本喺大陸出嘅。 我哋同依年，我哋翻嚟再讲，因为2004，佢嗰啲书下架系2014年之后嘅，我哋迟啲再讲。好啦，我哋咧就系、是、听首歌先，就罗、是、文唱嘅《红面》。 红面独有傲骨光。 量武器装备，部分已经落入塔利班手中，包括战斗机、直升机和车辆等，但大部分飞机都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未知道修理之后能不能够重新使用。报道又说，美军亦都遗留了饲养犬只的笼，相信美军撤离十分仓促，赶不及带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说，美军离开阿富汗之前已经摧毁超过70架飞机、几十架装甲车，以及挫败伊斯兰国火箭袭击企图的防空系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90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2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5，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欧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26美元，卖出1,805.68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里约奥运硬地滚头金牌得主梁玉荣，今届越战越勇，混合 BC 四级个人赛铜牌之战，誓要替港队增添奖牌。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2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关于垃圾征费，市民日后如果要抌垃圾的话，就要买一些指定的垃圾袋是去弃置垃圾。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减费亦都是减碳，是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的一步来的。因为香港发电、交通运输和废物是三个主要的碳排放的源头。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今时今日，冻龄的女性，我哋会叫佢做美魔女，而东洋魔女可以话香港人最熟悉的魔女。呢个是日本女排黄金时代的称号，由二传手队长河西昌之领军的日本女排，1961年远征欧洲攞到22连胜而得名东洋魔女。1962年世界赛，日本击败主办国苏联，首度登上世界冠军。1964年东京奥运，日本女排在东京主场得到金牌，令到排球运动风魔全日本。咁之后有唔少以女子排球为题材嘅漫画推出，其中青春火花同埋排球女将就成为咗最为香港人所认识啦。1970年在香港首播嘅青春火花，由江田可爱饰演嘅苏柔美深入民心，绝招鬼影变幻球更加令到少女对排球有无限的幻想。1979年无面超人之父石森张太郎的作品《燃烧青春》改编成电视剧，即是家传户晓的排球女将。片集本来是为参加莫斯科奥运的日本女排打气，可惜当届日本杯葛奥运， 譴責在日本不收得，不過之後在香港和內地播出就大紅大紫。故事講述由荒木由美子飾演的小鹿純子，自小在單親家庭的牧場長大，爸爸一直培養他做排球手，他的必殺技運轉乾坤和離心獨劈更加令人以為扣殺之前可以打個空翻。雖然全國大賽輸了，小鹿純子仍然進入了國家隊，但是不同學校的球手實力超凡，純子的離心獨劈變得平平無奇。不是為了成為了國家隊的正選，他苦練鬼影旋風球但是不成功。最後他媽媽八合子出現，原來八合子是排球女將來的，因為傷患退役之後去了加州醫眼疾。在媽媽的指導之下，純子練成了鬼影旋風球，成為了國家隊的主力。這套劇拍得這麼寫實，全靠1964年的金牌成員左手將宮本惠美子擔任技術指導。不過故事就有一段不幸的插曲，在劇中由中原部飾演的下川由佳因病早死，1987年在現實中他亦都因為直升機意外逝世，終年27歲。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咧倾下呢个历史学家余英时嘅一生。咁啊，直播室度有阿洪清田同埋有阿岑连英。咁啊，头先我哋啱讲起咧，就系讲余英时点样睇中国。咁啊，阿洪清田作为佢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佢认识嘅中国其实算唔算都够客观咧？ 客观你的意思是什 么呢？譬如举个例，可能很多人不同意，譬如他眼中的共产党，无论是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或者是习近平时代的共产党，基本上都没什么变，换汤不换药。但很多人可能认为不同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是很大的翻天覆地的不同的，但他觉得是本质上是一样，是吧？佢應該 咁呢度咧，要睇一睇到底佢所謂本質上嘅唔同，可唔可以講到一套成理由嘅論述出嚟？如果係嘅話，咁佢就係個客觀，佢自己定嘅嗰個客觀標準。如果唔係嘅，就可能係主觀判斷咁樣。咁頭先講到即係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嗰幾十年呢個中國嘅變化，佢係好積極咁樣關注，同埋同大陸嗰啲學術界咧好多聯繫。無論是入邊出嚟係點樣樣，在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佢又不斷咁關注同埋留意，同埋咧睇到個變化。但係即係頭先我所講，佢係有句字一套，我認為係幾完整嘅幾千年嘅嗰個咁嘅系統去睇中國，然之後睇到中國在本質上有變化，但係都好多係唔足夠嘅，所以佢仍然咧有咁嘅判斷咁樣。 堅持佢嗰個原則。 係。而且佢動，譬如我最後尾，佢最後尾嗰幾年嗰本《天人合一》嗰本書入邊。 係天人合一啦，講嘅內， 佢講到 超越向走向內啊嘛。 佢唔淨止係哲學、史學、文學，佢直情講人類學。 係。 嚇！又那個所謂道統是怎樣 來的？是，這個其實是宋明理學的東西，洪清 人類學來的，這個即是去到巫，即是巫師，巫術開始，然後人鬼神啊，一大堆那些東西出來，那即是說呢，他那個整個系統是說著，幾千年的了，那下商周，然後周公孔孟， 咁成套講到而家，然之後去到共產黨，跟住講落去，咁佢有佢成套好全面嘅一個論述同埋系統。 嗯，嚇，佢即係講中國嗰、那個真係中國特色嘅文化特色嘅，就係話要叫做內在嘅超越， 內在 西方就係外在嘅超越，依、這個係兩大中西文化嘅唔同。中國人咧就揾到個天嘅價值觀，個天咧向內裏邊係體現嘅呢、這個內在嘅超越。 嗱、呢樣嘢咧，我有啲怪雞嘅諗法喎。其實內在嘅超越同馬克思嗰個咁嘅人本主義、人民主義。有冇銜接嘅地方咧？你有冇諗過？有冇咧？ 佢唔會同意嘅呢樣嘢。如果其實可以得噶， 你點？已經是可能唔同意。 係，梗係唔同意啦。佢 我就會認為有銜接嘅地方啦。 對佢問題，佢係 因為大家都係人本。 佢譬如話，佢而家佢係否定咗呢個習近平嘅中國夢？呢個夢係虛幻嘅。佢話佢都有個夢。呢、这個楊堅時，楊堅時嘅金句話：一個人類嘅夢，個人類嘅夢就話係個個和和平平地過日子，想做咩就咩嘢。呢、这個就係佢嘅人類嘅夢。 呢、这個夢咧，一方面係即係含接翻佢所認為嘅中國文化嗰幾千年嗰個咁嘅傳統，夏商周、孔孟嗰個傳統。呢個佢又仲係堅持嘅，但係佢呢個跟住咧就接駁到去西方現代價值觀、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嗰、那個嗰度。 但佢嘅夢咧就點咧？希望頭先阿洪先生講得啱啦。佢嘅夢咧係點咧？係希望啊，中國有朝一日係美國嗰支旗幟，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啊呢啲星條旗咧，能夠喺大陸隨處飄揚啊！嗱、啊，有咩證明咧？就係余英時係最推崇一個呢、這個八九民運。走咗美國嘅 嚴家琪， 嚴家琪係可以話係八九民運嘅大旗手嚟㗎啦。咁咧佢寫咗一本書咧，就話走向民主政治，嚴家琪寫嘅。咁啊，大吹大擂講中國咧，就佢唔係講中共，講中國即係中共咧啊，如何如何不是，如何如何。啊！失人心，有朝一日一定系垮台嘅。啊！咁呢本書咧，余英時非常欣賞，為佢作咗一篇序，喺序裏頭咧，余英時大讚嚴家琪嘅，大讚嚴家琪，甚至咧非常同意嚴家琪嘅説法，就係話中共有朝一日咧，佢係垮台嘅。所以最後嗰句咧。啊！余英時點講咧？歸讓我們等著這一天的到來吧。如果係呢，阿余英時係一個有遠見嘅歷史學家咧，佢呢句説話係徹底錯誤啦，係嘛？ 點見到而家點見到佢係錯誤咧？ 嗱，你睇住今時今日嘅中國共產黨領導嘅。中國管治的中國，你話俾人哋聽，佢可以在幾時可以跨台咧？冇人信嘅。你淨係睇佢嘅脫貧，佢成功建設，佢一日一日進步，上太空去火星，你美國去咗，佢可以跟住你去，係嘛？呢啲咁嘅成績，你要今時今日嘅中國跨台，簡直就係、是、啊妙想天開，係嘛？嗱、啊，研究歷史嘅人，佢嘅識見係咪正確咧？我哋中國傳統嘅歷史學家咧，都係睇你啊，睇你嘅預見啊，係是否正確，抑或係錯誤？ 唔係，我嘅問題係你點樣話？而家已經話佢唔係正確咧？ 哦，咁當然，而家我係證明唔到嘅。同樣道理，你話你用兩個問題去做民意調查啊？喺今時今日嘅中共，我十年已經話佢會一日一日走向富強， 李鸿章田，哇！如果你可以话冇人可以预见 ，OK。如果你话你唔同意我讲法嘅话咧，你作民意调查嘅话咧，全世界民意调查啊，我相信咧，我会赢你嘅。 嗯，好啊，你相信啦，咁就 系啊。正如你相信啊，冇人知道咁解啫嘛。话呢一样嘢系空拗嘅。但你好明顯一樣嘢點啊？ 既然空拗就唔可以話而家係錯啦，係嘛？ 嗱，有時咧就點咧？唔可以，我哋喺度要講嘅意見出嚟咧，唔可以話好似煙啊，好似完全冇醫病嘅嘢咁去講俾人哋聽噶嘛，唔可以噶嘛。嗱，譬如我話嚴家琪呢本書咧所講嘅嘢，話中共一定垮台嘅，余英時竟然支持佢，我覺得余英時喺呢方面，起碼佢研究中國歷史咧，在現代史方面咧，佢係錯嘅，佢係錯嘅，係嘛？甚至對我哋中國嘅價值判斷啊，嗱，佢有一句説話咁講嘅喎。他说就讲到新亚的问题的。他说新亚的问题就是这个三院改制的时候的问题。 是他是1973年至1975年的时候。 是他做了两年校长。 书院的校长那时不是叫院长的。 是 入了三间合并的时候才是新亚书院出现院长。初期咧，新亞書院咧，佢嗰個叫校長。咁余英時咧係新亞書院嘅第五任嘅校長，即係第一任係錢穆，第二任咧就係吳俊升，第三任咧就係沈亦真，第四任咧就梅贻寶，第五任就余英時，第六任就去到最後一任啦，就全漢升。 嗯， 依個我哋講新亞書院嘅校長，然後因為三間合併入咗沙田。嗰度馬料水之後咧，嗰時就叫做唔叫做校長，而家就叫新亞書院嘅院長啊。咁所以余英時咧就喺個由新亞由依個係校長變做院長呢個階段咧，呢個轉折嘅階段咧，佢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所以好奇怪，你知道余英時咧，阿岑念英可以知道。當時期咧，三間書院合併嘅時候咧，新亞嘅校董啊集體辭職。阿岑念英可以回憶。 嗱，呢一度咧，如果你俾時間，我可以講多啲嘢嘅。如果講新亞嘅問題啊，余英時就講一句説話，就係新亞嘅學生支持唐君毅嘅學生咧，係以道德嘅判斷去批評人哋嘅觀點。佢意思即係話，新亞要改制咧，呢個係官方嘅觀點啊，係嘛？唔想改制嘅咧，係新亞嘅學生，同埋即係總言之係新亞當時嘅學生。喺呢度咧，其實咧，新亞學呢一間學校嘅出現咧，其實同道德嘅高下係有關係㗎。啊，我揾到一本非常之可貴嘅。歷史資料啊，人生 係啊，黃道嗰篇嘅 啊，喺人生裏頭咧有一篇可貴嘅文章點咧，係新亞嘅創辦人之一嘅張飛介。 哦，張飛介係。 張飛介寫咗篇文章， 經濟學家 嚇，係懷念佢嘅故友，即係新亞嘅第一任嘅校監，亦係新亞創辦人嘅。好重要的一位人物，虽然创办新亚最如果一定要讲功劳咧，最大的功劳就是钱穆先生。但如果冇赵兵呢个人咧，根本新亚唔可以是创办。 系 点解咧？就是因为香港政府啊，当时啊立例，凡系教育机构，啊！要創立，無論你大學、中學、小學，都一定要申請註冊。立案成為咩啊？有限公司。 牟利嘅，啊，即系话明你系牟利嘅。啊，呢、這个消息咧，钱夫子知道之后，钱夫子嘅反应点啊？非常之愤慨，竟然咧开会嘅时候即刻就拍台话嘅，我哋唔办，佢话我哋办嘅教育系神圣嘅，系不牟利嘅。如果要我哋注册为牟利嘅咧，我哋宁愿唔办，宁愿唔办。咁基本咧已经系散咗噶啦，啊唔会办得成噶啦。后来点解办得成咧？原因就系有一位重要人物就系赵兵先生。赵兵先生咧呢个人咧非常之厉害嘅。佢系十四岁，佢已经跟孙中山先生走革命啊！读书咩？喺美国同英国咧都攞到啊不少嘅学位啊，有博士学位添，法学嘅博士学位。咩美翻嚟香港咧，佢好容易就攞到咗律师嘅牌照啊！系呢、這个佢呢个牌照咧系。葛亮雄咧亲身批佢嘅，葛亮雄不单止批佢攞到大律师嘅牌照，而且咧聘请咗佢做私人法律顾问，啊，咁结果咧，啊，当钱夫子话放弃嘅时候咧，结果新亚中人咧就问赵兵先生，当时佢未系教校监啊，啊，你系法律界中人。有咩办法我哋可以注册到呢？咁啊，赵兵先生咧就去研究咗超过半年嘅时间，揾到办法出嚟。佢话我哋可以向高院啊，即系最高嘅法院申请注册，唔经。管理应该系咪属于嗰阵时称为乜嘢？商业部系嘛？啊，因为商业处啦，好嘛？唔经嗰个部门，直情向法院、高院、最高嘅法院申请注册。结果申请注册之后咧，可能高院咧就呈到去乜嘢？呈到去港督啦。 好啦，阿岑，你关于阿余英时同新亚书院嗰啲瓜葛啊嗰啲问题咧，我哋留待听完首歌咧，然后我哋先倾。咁啊，而家先播一首张国荣唱嘅《今生今世》。 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都是输入个案，患者包括一名39岁从希腊抵港的男子，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他在3月和4月在本港接种过两剂伏必泰新冠疫苗，7月中在香港进行的抗体测试结果呈阳性。另一名患者是由土耳其抵港的2岁女童，是未带有变异病毒株仍有待确定。另外，本港现有少于5宗初步确诊个案。政府计划9月底开放竹篙湾检疫中心800个单位，俾菲佣同印佣回港检疫，政府只收回成本，预料每日房租不多于500元。有外佣中介组织欢迎，希望政府订立公开透明的订房机制，俾代理作更好的预算。亦有中介组织话，有订咗检疫酒店的雇主想退款，但被拒。人力资源仲介协会主席廖翠兰对政府终于肯听意见感到高兴，又认为日租可接受。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话，开放竹篙湾检疫中心可以解决检疫房间不足，但他批评政府考虑不周详，部分已经支付16800元订检疫酒店的雇主打电话到酒店要求退订，但被拒绝。香港律师会举行理事会，副会长陈泽铭获选为新任会长。陈泽铭说，律师会将会继续不偏不倚地就社会议题从法律角度发声。他提到内地容许本港律师透过考试在大湾区执业，对香港未来的法律界非常重要。被问到会不会觉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有关律师会的言论是不是施压，陈泽铭说，香港是言论自由社会，重申律师会是自我监管的团体。日本单日新增177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东京都占2909宗，较上星期下跌1300多宗，数字连续第九日，比一星期前减少。全日本需要使用呼吸机或在深切治疗病房治疗的重症患者数目达到2110人，连续19日创新高。另外，东京奥组委宣布新增16宗与东京残奥会相关的确诊病例，其中2人是运动员，累计264名东京残奥相关人士染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24点，上升24点，标准普应白指数报4528点，下跌0.2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78，日元109.9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4，人民幣6.461，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8，澳元對美元0.731，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8.51美元，賣出1809.0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 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叫梁素莹，我是游泳教练。我想选的歌曲是陈奕迅的浮夸，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入面一唱起就整队都很兴奋的歌。我希望他们听到这首歌，记起自己曾经都经历过这么刻苦的训练，将来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 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呵声也不怕，我旧时似未存在。存在吗？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仔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 㗎。升学系年轻人嘅事，交俾佢哋选择啊。 我去嘅时候好似系连十届毕业生都唔够，好似系得八届。我嗰阵时阿爸阿妈系好担心，佢哋亦都唔系咁想我去。 李丽珊亦都喺全国第一间中外合办嘅宁波诺丁汉大学建筑系毕业。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神州星学系列》，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先前同大家介绍咗《赢》呢一本书，今日再同大家分享呢本书嘅内容。呢一本书嘅内容围绕咗工作同埋生活嘅两个板块，同埋几个大嘅主题而展开。第一个系切实嘅使命感，公司嘅使命既要俾大家一个清晰嘅方向。贏得商業利益為導向，亦都要讓大家充滿壯志雄心，感覺到自己是偉大事業的一部分。 第二個是公司如何作出贏，要搞清楚自己的優勢和劣勢，明白自己能夠在哪一種競爭之中勝出。其中作者魏怡琪重點提到，缺乏坦誠是商業生活之中最卑劣的秘密。企業要想長期存在，誠信就是重要的基石。 第三個是培養領導力，是你成為領導者之前，成功的只是跟你自己成長有關，在你成為領導者之後，成功就跟其他人的成長有關。 第四個是合適的工作，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選擇跟自己喜歡的人一起工作，然後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 第五個是獲得晉升，交出超出別人期望的業績，拓展自己工作的范围，不需要老板动用政治资本来保护你。 第六个是找寻平衡，在工作之外要搞清楚你想从生活之中希望得到什么，在工作之中必须明白自己的老板需要什么。最后一点很重要的是要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并且要感染其他人，永远不要将自己当作受害者，要保持快乐。 赢是很多人都在追求的目标，在商业竞争中赢得机会，在管理上赢得信任，在工作中赢得尊重，在人生的历程中赢得价值感。韦尔奇逐一提出独特的解决方案，能够帮助你更加容易应对未来的挑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赢》，作者杰克·韦尔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啊，仲有最后半小时嘅广东广西。咁喺直播室度有呢个岑连英、有洪清田同埋岑日飞。我哋个话题就讲呢个历史学家余英时嘅一生。头先啱啱同大家讲起余英时同新亚书院个瓜葛。咁啊，阿岑连英，我谂咧，当年新亚书院啲校董啊集体请辞啊。我想余英时都会，当时他应该是做中文大学副校长。 他的集体之所以集体请辞呢，其实这跟余英时是有关的。 是。 吴俊升校长呢， 他是新亚书院的第二任校长。 他是新亚书院呢做了十年的，做了两任的。而且那两任呢，根据他们统计出来呢，那個成績是三院裏頭最好的。三院裏頭。為什麼他們做這些功夫呢？就是因為他證明自己辦學的成功。校長呢跟我說呢，就是說他們希望見到余英時，就是說等於將公事化作，即是余英时是新亚人啊嘛，化作自己人倾下，睇下有冇办法去挽救。 系大势所趋就三院合并嘅。 系啦，但系佢政府咧就系要三院合并嘅啦。啊，所以佢政府直情咧揾紧一个咩人咧？又当时嘅港督应该系麦理浩嘅，但系佢又校监啊嘛。即是校監親，去翻去英國請翻一個乜嘢人啊？請翻啊庫爾敦，即係中大成立嘅時候嗰小組嘅領導。 成立嗰時都係佢 研究應唔應該將佢改制。咁老實講，庫爾敦受聘嘅時候咧，你睇下佢孭住嘅係乜嘢嘅責任嚟咧？一定係將佢改為集中制啦，咁所以新亞校長以李祖發領導，當時本來九個校董，但係前夫子喺台灣啊嘛，亦都已經視力唔係太適宜遠行啦嘛，咁結果咧前夫子冇嚟嘅，但係剩翻嗰八位校董咧，佢哋憤怒到一意辭職。原因就是點咧？想見下校長都唔得，見下新亞校長，因為佢唔見面啊。阿余英時咁，佢哋覺得佢唔係即在公你係校長，在私你係昔日嘅學生，但係唔願意見面。咁呢件事咧，余英時日後凡係有人訪問佢，無論係邊種媒體訪問佢。他總是說一句說話，就是怎樣，我問心無愧，是吧？我想在這裡用多少時間將趙冰校監，他臨死之前他已經病重了，寫了一篇獻詞。獻詞是什麼呢？本來那篇獻詞就是新亞成立十五周年，他寫一篇獻詞給大會，找人宣讀出來的，裡頭當然太長了，不過我選了 兩小段，即是說其實張飛格這裡也都沒有要傳引的，兩小段跟新亞精神有關，還有趙冰以校監的身份，希望新亞的師生日後怎樣去奉行新亞的精神和所背負的道德責任，大家同意是吧？同不同意？兩小段。 你簡單講講或者。 OK 啦，佢第一小段係點咧？趙冰嘅文章裏頭講，在過去十五年的奮鬥中，使我們了解到新亞書院的成功是建立在新亞精神上面。什麼是新亞精神呢？新亞精神是獨立的精神、創造的精神、求真理的精神、尊師重道的精神、合作的精神、 和人民主义的精神。只要这些精神存在一天，新亚的前途是光明的和有希望的。这些精神一旦丧失，纵然我们有更宏大的校舍，更多量的图书，更优良的设备，是没有用的，而且名存实亡的。第二段，本校自始至终是一所师生学习的学府，它的成功要靠全体师生共同努力。师长所需注意的是学不厌、教不倦，同学们所当注意的是敬爱你们的学校，敬爱你们的师长，敬爱你们的人格，来养成良好的校风。 即一句讲晒，阿岑教授，即系话咧，年轻时睇住嗰个佢做唔到，佢虽然学生，嗰啲校董全部都系佢啲老师嚟嘅，其实，但系问题就话，你三院合并咧，其实系令到新亚书院创办新亚书院嘅初心，那个初心就冇咗。 冇错，即系佢如果初心咧讲得明白啲咧。其實錢夫子同埋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去創立新亞咧，佢係背負著中華民族嘅精神同埋傳統文化， 係 係嘛？ 所以呢個問題就話，所以你見到阿余英時雖然話佢問心無愧，但你睇到後屘佢都係黯然，佢唔做中大校長，佢係黯然翻美國，即係佢情願唔做啦。佢因為其實。他說他問心無愧，但他看到這麼多校董，他的前輩全部集體辭職的時候，他都是黯然回美國。所以問題，你看中大的，這個是中大的歷史，變成造就了另一個人上位，跟著就是金耀基做校長，金耀基上去了，他變成那時候還在社會系教的，沒 錯，沒錯， 即是直升機這樣坐到，這個就變成中大的校長，就是這個大問題。不過現在時間不多，我就想問洪清田，这个余英时都可以讲是中西文化贯中西文化的融合的一个学者， 古今中外， 你觉得他其实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没有偏差呢？刚才我们讲到中国那边，倒回头他对西方的认识，因为我发觉一件事，余英时是骂中国很多，批评中国很多，但好少見佢講美國喎，特朗普倒行逆施，佢唔見佢發 問題， 佢冇鬧到喎。你依個問題咩？美國嗰啲種族歧視啊，同埋美國而家我阿富汗搞到一塌糊塗，你同當年布殊出兵阿富汗，即全部其實佢作為一個學人啊，唔一定就講中國噶嘛。你而家都係講即係嗰啲講民主人權各方面都係普世噶嘛，但唔好少見佢鬧美國喎。 我谂即系话佢唔爱美国，佢爱中国多过爱美国啦。 唔知，但系佢生活咗喺美国咁多年啦，好似互不存在咁样咯又。啊，但系你 anyway 啊，对西方认识你有冇觉得佢？ 我相信佢对西方嘅认识系有嘅， 系 而且系足够嘅。 系 点解会咁讲咧？到后期佢本书入边所讲嘅后现代的西方 系 需要乜嘢咧？你有冇睇到呢本书啊？ 我冇睇过呢本啊，佢冇太多。 需要中国文化 啊！哦， 佢话可以喺中国文化入边重新发掘啲文化价值、人民资源，去补西方嘅不足。 哦 ，OK， 我谂足够啦，系嘛咁样。 咁佢都有个理想噶。 同埋你头先讲嗰啲嘢，真系我觉得好得意咧，就系。他不是一个时事评论员， 是 他对于美国每一次的政局什么，如果他好像爱中国那样爱美国呢，他就应该这么说、他批评 中国，我认为无论几千或者几百年或者几十年，都是基于他的爱国呢、这個愛成個幾千年嗰個傳統嗰、個初心， 係 先至咧咁敏感、咁敏鋭去做呢樣嘢。 係 咁， 佢喺美國，你諗下，佢十幾年之後先至入美國籍，知唔知啊？十幾年之後先入美國籍， 初初冇國籍嘅，去嗰度 嚇，即係話咧，佢當做係好似嚟香港咁樣，互惠不存在。啊！呢、這個你我對新而家有一個最大嘅最大嘅批判就係呢樣嘢。係 啊，當時阿唐 將香港當做一個咁嘅旅社，佢哋要嘅自由，佢哋只要嘅人民價值喺香港得到發展，但係佢唔可以將呢啲咁嘅香港現象納入佢哋嘅學術系統入邊。包呢、這個批評對包括到對英時，我都係咁批評佢。他個人嗰個咁嘅行為立場可能會對香港、台灣啊、民主自由嗰啲咁嘅嘢有嗰個積極嘅支持，但係佢冇將佢喺香港親身感受到嘅香港作為中西古今文化入邊點樣結合，點樣喺個矛盾頭先講好多矛盾衝突，點樣行到條路出嚟，新亞唔俾你起，但係卒之都有一個法治系統俾你行到路，行到條路。起咗上嚟，咁呢个咧就系香港俾中国人、俾全世界人一个咁嘅喺中西文化嗰个大嘅文明碰撞嘅情况之下，所以大嗰个急流入边咧有一个咁嘅避难所，有一个安全嘅地方，等佢发展，等佢结合，将中西矛盾咧阻力变成动力。啊，点解会咁做到呢？點解大陸中國二百年做唔到呢樣嘢咧？台灣做到咁辛苦，香港可以做到咧？以比較低嘅代價可以做到咁嘅效果，點樣做到咧？嗱，呢入邊好多好多理論喺入邊嘅 ，OK？ 但係呢啲咁嘅理論唔成為新儒家，包括余英時，雖然佢個子話佢就唔係新儒家啦 嚇， 學術系統入邊嘅嗰個咁嘅組成部分，咁呢個係我對幾十年嚟咧。对新儒家最大的批评， 佢余英时佢话佢唔系新儒家，其实佢都应该系新儒家嘅旁支。不过头先阿岑教授讲到咧，你余英时预言话，共产党必然垮台，咁啊你话，而家点会冇可能嘅？而家咁样问题就系话，佢其实呢句说话都成立噶。如果你个眼光成立，因为佢冇讲个时限。如果佢话，三十年内必然垮台，咁就破产啦。啊，佢冇讲话卅年啊，所以你话你用历史嘅眼光嚟讲，历史眼光系一百年做一个， 嗰个系历史嘅判断， 系历史判断，你可以睇佢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即系话佢意思话你咁嘅管治模式系永远唔会长久嘅。 而且佢睇翻 你得你几耐，即系噶，因为个管治模式系即系有呢个专政性、威权性各方面咁样咧。是不可以長治久安，他就這樣說，但問題你說 OK 30年50年可能都 OK， 是吧？那你變成 那個是一個歷史的判斷，你不可以在你不可以將現在的歷史判斷，你現在就說他錯，尤其是你不可以用民意調查去說，民意調查高的就對，低的就錯，那民意調查不會錯嗎？ 而家唔知嘅，而家我哋都睇唔到嘅。 那個係 你過咗一百年，過啲二百年，咁你即係話。 即係總之，你而家唔可以話佢錯。 係。即係 而家有判斷，佢而家可以判斷，但係唔可以話而家 民意調查啊，唔可以作為一個準則嘅。但係咧，我哋中國傳統由史記以來所謂明是非別善惡啊，係咪？識時務通古今啊，都有咁嘅意思嘅，即係話你嘅理論是否正確咧？啊，要用事實去證明。 係。 咁啊，事實咧就例如你， 但事實未到啊嘛。 人嚟講咧就蓋棺定論啦。啊，如果係對一個朝代嘅預言咧，就睇下嗰個朝代結果係點。啊，可以咁樣睇嘅，係咪？啊。 咁你依個又不過，我哋都承認今日嘅共產黨同三十年代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嘅共產黨係好多唔同嘅。 有好多唔同，亦都好多同。 有同有唔同啦，侯爾豪先。 即係有唔同啦，係咪？即係話你 有同有唔同。 你總言之咧，就其實好多嘢咧，就譬如你親歷其境嘅，好多人喺啲共產黨裏頭生活過，係受苦甚多。 親歷其境嘅，佢可以用佢嘅經驗啊，話佢如何如何啊錯，咁啊呢個係事實嘅。但係咧，你有好多人咧，又用呢一種咁嘅態度話，我以前喺上面生活過啊十年啊，好艱難，好辛苦，如何如何啊。於是咧，你用呢十年嘅經驗睇，你覺得佢再過咗二十年咧？佢都係如此噶啦，咁樣咁呢種人係大把嘅，係咪？所以都無謂喺呢度爭拗，係嘛？不過我咧就好唔同意咧，就我自己覺得余英時整下咧係一個文化綜合嘅專家，但係如果用佢嘅老師錢夫子嘅角度去睇咧，佢唔係一個啊，佢唔係一個好。好高對自己好高要求嘅歷史學家， 我諗佢係唔符合錢穆嘅標準嘅呢、這個肯定，但係我就認為咧，佢就唔 care 唔介意錢穆啲標準噶啦， 係 佢已經喺不斷， 已經係同錢穆係兩個世界嘅啦，已經係 呢班好多基本嗰個諗法、基本立場、基本個思路咧，完全唔同曬嘅啦，尤其是譬如。你是對中西文化怎樣跟西方現代價值結合那裡、比較傳統一點就沒得結合的、每一個文化自己本身的生命一結合呢就死了了，你不可以引入其他的毒素，就像那些現在那些的病毒那樣 DNA 進去那裡，因為入了會死的，那院士就會說不是，佢係可以互相排斥，傳統文化同民主自由、法治、現代價值觀係可以結合嘅，甚至補西方嘅不足。 係 嗱，呢、這個已經同錢穆完全爭，唔知爭到幾遠。 即係我冇話佢一定要跟錢穆嘅，文化係可以結合嘅，我都贊成。是怎樣？我而家即係譬如對香港問題，我都覺得係中，我認為中西嘅結合係可以管治香港，係咪啊？但係咧，就余英時咧，如果你綜合佢去睇咧，佢係輕鬆嘅，啊，佢係輕鬆嘅，即係佢一路落嚟咧，對嗱，譬如佢連帶對香港，佢香港嗰個問題，你 佢都有意見， 佢認為香港咧，誒， 即係好鮮明添。 搞佔中咧係正確嘅，係嘛？台灣搞太陽花革命， 正確嘅，反支持佢 反建制嘅，反管治嘅，佢又正確嘅。即係凡係反嘅時候，佢又覺得正確。嗰度好都值得研究咯。 呢啲嘢咧涉及當代嗰啲問題咧，就其實好多時好難定論嘅。每個人有每人嘅見解見解。而家你講歷史就 OK 啊，反而話你講漢朝、講清朝、講明史嗰個，反而容易講，一講當代咧好麻煩。 但係咁喎，即係佢對，即係話佢研究中國文化啊，一路落嚟咧，佢竟然咧覺得。佢話嗰句説話係咁講啊，以現代民主觀念去睇啊，即係判斷一件事嘅道德嘅高下咧，啊係正確嘅。佢認為啊，所以當時啊，新亞嘅問題咧，有好多人咧將新亞一定要。將佢改為集中制咧，係不道德噶嘛？ 咁佢唔係淨係話用西方嘅標準睇去做標準去判斷，佢係用中國同埋西方嘅標準一齊去判斷。 好啦，時間都夠啦，喂、兩位，我哋冇咁多時間再討論，下次可能再延長啦。有依個就係、是、明日嘅節目就係、是、林以樂同埋李嘉文博士同大家講詠春嘅心靈世界。咁啊，跟住落嚟就係那些年啊，張偉基。最後嗰首歌就張敬軒唱嘅《青春常駐》。 叮噹可否不要老，伴我長高，